潛在長期影響是言之尚早，會同他的妻子保持緊密聯繫。英國傳召俄羅斯駐英大使表示深切關注。外相南通文說，一種違禁的化學武器被人使用是完全不能接受，要求俄羅斯必須進行全面和具透明度的調查。俄方否認落毒。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不應該過早下定論，又指俄方機構正在進行調查並願意就事件對話。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西貢區、沙田區和黃大仙區的雨勢特別大，在上午4:40的過去一小時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早上雨勢頗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最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7點。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发生什么城中热话呢？一起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我们的医保国就是管理我们居民的医疗保障国，他们就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上面其中一条就说以后我们那个医保原先就是只可以给个人用的，可能之后范围会变成是自己的家人包括配偶和仔女可能都可以享受到的，原先对于个人的保障现在就包括了个家庭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譬如照顾仔女的家庭，可能配偶就未必去做事，原先就不可以享受到医保的，未来可能就可以享受到配偶的医保。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天气这么好，去海边钓鱼了。 一号风球、安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哪会有事啊？ 涌浪的危险你估计易察觉的？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的。 那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先。 前档案处处长朱福强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今日的嘉宾是邱成武。邱成武，你好。 你好。 前广播处副处长戴建文，我可以用亦师亦友呢来到形容他的。 主持李仁杰过往曾经邀请各界知名社会贤达分享他们丰盛精彩的黄金年华，想认识更加多知名人士背后的故事，准时收听逢星期三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黄金世代。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今朝早吓凌晨时分咧，起身嘅时候行出去望下，哦，即系我意思行出去听嘅时候，再望出去出边咧，哎，朦朦胧胧啊，咁啊，跟住咧就系又睇见行雷闪电啊咁样，哎，都即系知道都好大件事，即系大件事嘅意思咧，大雨滂沱咧，就谂下啊，系如果湿晒身、湿晒鞋系点样样咧？即系呢样嘢喺我心目中嘅大件事，又随即谂翻喺以前啦，凑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又要带定对袜啊，鞋都要系带定嘅，着拖鞋翻去，因为好近嘅啫，系选择最近嘅地点翻学。咁系当然喺佢哋细小嘅小学阶段嘅时候啦，就凑到佢翻去，同佢哋系抹晒啲脚，换翻晒啲鞋袜咧，咁先系放心。如果唔系咧，其实就系一路噏住晒成日咧，都几辛苦噶嘛吓。咁所以我谂嘅大件事系呢种啫。咁啊，翻到嚟睇下个天气嘅情况啦。我哋有个荧光幕睇住，见到有特别嘅报告啦，亦都有红色嘅字系即系打出嚟。耀眼少少，等你留意嘅系咩呢？就是、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啦。西贡区、沙田区同埋黄大仙区嘅雨势系特别大。喺上昼4:40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水浸啊！咁系喺话即系4:40嘅过去一小时啦。而家咧就5:12嘅时候，都仲系已经系半个钟头再即系之前嘅嗰一个小时。咁啊，咁无论点嘅情况咧，今日应该都系非常大雨啦。揸车要小心啦。如果出去晨运嘅朋友，你知啦，大雨都不改噶嘛。咁啊要小心啦。有啲泥泞区啊，咁都真系步步小心。另外嗰啲嘅警告咧，就系有黄雨暴色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暂时到今朝7:00啊。系啊，真系好似真嘅一样嘅行雷声。现时气温27度啊。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pour.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yeah.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down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huddleFalling in, listen to the rain. It's raining, it's pouring. The old man is snoring. Put to bed and he buttoned his head. Put it up in the morning. Yeah, yeah, yeah, yeah.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Jose Feliciano 嘅呢首 Rain 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嘅节目，系啦，一路下雨天，下雨嘅呢个凌晨时分，咁睇下今日天气都系系咪咁样样咧？要睇清楚天气报告先吓，我不能一路下即系下网雨。一度低压槽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 而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雨势颇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现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重复讲下啦，咁啊，有关于呢啲报告嘅时候，喺呢个落雨天啊，或者系好大雨嘅时候咧，更加系你就要留意一下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信号亦都生效到今朝7点。咁头先都讲过啦，喺西贡区啊、沙田区、黄大仙区吓呢几区咧嘅雨势系特别大嘅。喺之前4点40分之前嘅过去1小时嘅时候咧，都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咁呢个数字咧就话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啊！今日是9月8日，农历是7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5点搭3啊。 在蒙蒙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 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 I say a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心的渺茫，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不要将风雨驱散。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送给我。 原唱的是梁朝伟的作品，梅艳芳唱《朦胧夜雨里》，都是唱出此时此刻在今晚就是这个凌晨时分的时候，在两点零钟的话一路开始好大雨啊。滂沱大雨中，在电影的剧情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况，主角在奔走。 滴滴雨点仿佛似流泪，滴在我冰冷的身躯，看看手中那玉坠，家中的他已熟睡，渐渐觉得眼眶湿遍，是雨是泪。旧日与他爱心没愁累，共度困苦雨打风吹，今天的他愿受罪，不想把他再负累，立定决心离家他方去，夜雨伴随。想起当初相依相对，心不禁唏嘘，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祝福他找得好冤侣，不必再空虚，但愿他今生多欢趣，道别我手中他的玉坠，便摘向街角的一堆废堆，抹去眼眶的雨或泪，再见我走了你继续睡，就让雨把往昔都冲去，莫怨恨谁。想起当初相依相对，心不禁唏嘘，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祝福他找得好怨侣，不必再空虚，但愿他今生多欢聚。滴滴雨点仿佛似流泪，滴在我冰冷的身躯，看看手中那玉坠， 家中的他已熟睡，渐渐觉得眼眶湿润，是雨是泪。 伤心起上嚟，喺电影嘅剧场里边见到主角可能就喺呢个大雨度狂奔，到底系是雨是泪啦？许冠杰自己写嘅曲，写嘅词。 在这一天之中，求请将我身轻拥，来吧，在此刻，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寂静地望。 好有味道的一首歌，加上都是小凤姐的演绎，是零舍好听啊。李雅桑曲，汤静川词，漫天风雨。气温27度，黄色暴雨警告生效，亦都有雷暴警告，暂时到7点钟。新闻之前有他们。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涌山泉，涌出一季清晰。 听泉啊， 潺潺的水儿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抛下了烦忧尽下身去，淋上一季温馨。悠悠哉哉穿天神，年年无尽踪迹，问着你呀问着我，这世界什么事儿愁了人。悄悄的水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抛下了烦忧尽下身，淋上一季温馨。 想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用山泉涌出一季清新，纯纯的水河流呀流不停，纯纯的清香也数不清，口香了白油听山泉，淋上一季温馨，悠悠哉哉穿天神，年年无尽踪迹，闻着你呀闻着我，这世界什么事儿成了人，纯纯的水河流呀流不停，纯纯的清香也数不清，口香了白油听山泉，淋上一季温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怀疑受枪伤到医院求医，警方说一名男子胸口受伤，凌晨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又说怀疑他胸部的伤口是枪伤。凌晨时分，伊利沙伯医院门外有一部车身多处受损的白色房车，车上没有人，驾驶席的车门打开，警方围起封锁线调查。大批探员和警员凌晨到柯士甸道和同军径交界位置调查，当中几名警员在行人路排成一行，缓步向前推进，并用手电筒照住路面搜寻，又在行人路旁的花丛仔细搜查。期间，警方在路面用雪糕筒遮盖估计是一个弹壳的物件。现场消息指，案中事主揸车在柯士甸道龙宝国际宾馆对出等候转灯的时候，有人行近汽车开枪，之后事主驶往伊利沙伯医院，汽车曾经和几架的士相撞。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有新发展，医生说他已经脱离医学人工昏迷状态，无需借助呼吸机呼吸，对言语方面的刺激有反应。医生又说，现时要评估纳瓦尔尼严重中毒带来的潜在长期影响是言之尚早，会同他的妻子保持紧密联系。英国传召俄罗斯驻英大使表示深切关注。外相南通文说，一种违禁的化学武器被人使用是完全不能接受，要求俄罗斯必须进行全面和具透明度的调查。俄方否认落毒，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应该过早下定论，又指俄方机构正在进行调查，并愿意就事件对话。印度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9万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积病例突破420万宗，超越巴西，在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累积死亡个案方面，印度有超过71000宗，全球第三，排在美国和巴西之后。印度的新增个案主要是来自5个邦。虽然国家未摆脱疫情，但是由于自今年三月以来已经失去数以百万计的职位，因此政府继续放宽封锁措施，希望挽救受重创的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款美国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能在10月面世，又指疫苗将会非常安全和有效。特朗普说，他的团队正是按照部署在破纪录的时间内生产出疫苗，又说原本要用2至3年的时间完成，但是现在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能达成目标。报道说，在美国有一些疫苗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要求各州做好准备，在10月底至11月初分发疫苗。不过民主党批评特朗普政府向卫生官员施压，要求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加快审批疫苗，令人忧虑疫苗未够完善和不够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雨势颇大，行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七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你行开啊， 做咩啊，我做错啲咩啊？ 唔係啊，保持社交距离啊嘛。为咗保护你同我同身边所有嘅人，我哋应该保持至少一米距离㗎。 健康为重，冇办法啦。但係你要记住，我哋嘅心係冇距离㗎。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如果人是由恐龙进化而成，那我隔离添女同事 Karen 呢就一定是一只剑龙，为了保护自己生到周身都是剑，没有人埋到她身的。其实她心地都挺善良的，是吃素的，不过脑部发展有限，所以智力一般咯。 这个八九月恐龙出没注意，在港台电视31看恐龙识恐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期间，学生面对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应付当前困境呢？听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部督导主任黄佩仪的建议。 我想首先就要主动地去提出啦，即如果可以同到屋企人或者是老师啦，甚至乎即如果可以有些相关的社工去可以求助，其实都是真的要讲出他们自己一些什么困难和需要的，譬如特别中一的学生。咁我知道其实现在学校也都有些做到的配套，就是说可能是给他们，虽然暑假是未必做到一些适应的课程给他们，但是在网上是纯粹玩一些游戏啊，一些等等一些东西。我想同学是多参与咯，即如果有这些网上活动，等他们容易慢慢去再投入翻学校的状况。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昨晚瞓得好唔好呢？可能有啲朋友咧，俾啲大雨声系吵醒，但有啲人咧就冇乜所谓嘅，乜嘢情况之下都瞓得好冧嘅。总之起身咧又面对新嘅一日啦，咁大家留意啦。呢一日嘅天气咧都麻麻地啊，成晚都落住好大雨。今日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雨势颇大，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系会间中都有骤雨同埋雷暴。咁而喺 4:40之前嘅过去一小时，嗱，而家就5:08啦，即差唔多成个钟头之前嘅过去一小时咧，即系3:08至到4:08嘅期间啦，喺呢个西九龙区啊、沙田区、黄大仙区嘅雨势都好大，系录得超过70毫米嘅雨量，亦都有可能系出现水浸，咁喺嗰区嘅朋友留意啦。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咧呢、這个雷暴警告会系暂时到今朝7:00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今日就9月8日，而喺寻日9月7日咧，就系 Danny 仔陈百强嘅生忌啦。眨下眼啊，我哋怀旧听翻佢呢一首好听嘅歌曲。 拥此际恨月朦胧，愁绪何自空，悲哀到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呢一首咧改得好好听，原曲又好听，佢又有冇夺去原曲嗰个好听，而自己亦都自成一首好好听嘅歌，同样嘅名系崔萍嘅原作《今宵多珍重》，刚才嘅陈百强亦都系你听到好熟嘅《今宵多珍重》。眨下眼，原来陈百强都离开咗我哋20多年啦，93年尾嘅时候走嘅。咁啊，人我哋总系个可系即系活着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嘅后悔或者好多嘅不开心。当听见有边个朋友走咗嘅时候咧，就会怨恨自己啊，真系我又冇时间陪佢啊，几时见个面啊？不过呢啲点会讲得埋啊？边会有早知吓？咁所以咧，就喺大家喺能够有机会相见相聚嘅时候咧，都系应该好珍惜。 咁樣去睇法嘅時候咧，就唔好成日有啲即係喐啲啊，嗌下交啊，即係人生有幾多年啦、啊、咁總之係大家能夠活著，令到對方開心啦，呢個都係應該我哋最大嘅目的嚇。咁啊，呢一幾日咧就聽見咧就係、是。大家都熟悉嘅，同我哋一齐一路可能有啲朋友由细睇到佢大，由细听佢嘅故仔到大啊！我都系其中一个，就系、是、谭炳文啦。呢位系我哋播音界嘅前辈，真系非常之佩服佢，有把好靓嘅声啦，又非常之好记性，亦都听啲前辈讲咧，佢系记性好到咧，就系、是、你去配音埋位嘅时候咧。对一次嘅啫，你一定要睇下啦，个公仔点样喐啊！我哋叫个公仔就系即系嗰啲剧集里边嗰啲角色人物，佢要喐个嘴嘅时候，你要跟住喐佢个嘴，你要对到好准咧，咁先至似系嗰个人去讲嘢。唔对嘴咧，你就觉得硬系唔即系都唔啱，即系冇呢一个嘅专业啊！但系谭炳文系真系做到非常之专业，睇一次咧，佢就过目不忘，就跟住我埋位咁就去噶啦。哇！呢样嘢咧，我真系配音都唔系我本行，咁咧我就会系又会好紧张啦，望住个公仔喐啦，又要记住啲对白啦，记得对白嚟望个公仔可能会迟咗。咁但系咧就谭炳文亦都同啲即系后生讲话，其实唔紧要嘅，冇得教嘅，呢个就工多艺熟，系你自己嘅领会吓。咁啊，谭炳文咧佢就系涉足好多个界别啦，由播音员出身，一路又做配音啦，又演员啦，又唱歌啊，真系多才多艺，亦都做过导演嘅。咁所以佢有配音王嘅美誉咧，就系当之无愧。亦都系佢系喺早期嘅时候咧，港马咧佢已经系个即系鼻祖嚟噶啦。港马大家都知道啦，个记性又要好好，又记得骑师着啲咩衫，你着几多号。你有个画面睇住啫，你的眼都要追住，个口都要追住吓。咁啊，谭炳文咧，佢本身咧就系太子爷嚟嘅，屋企就开呢个即系金行嘅。咁佢就嫌觉得系，唉，日日坐喺度好闷。咁一个无意间嘅机会咧，就系、是、知道即系、就是、招考呢个播音，咁就走去考。你就自己主动去做呢一事咧。当时好似都仲系后备嘅啫，估唔到呢个后备成为日后咁出色嘅一位演艺界嘅人啊！佢活到80几岁嘅人，佢仍然都系即系敬业熬业，冇谂过退休，因为佢觉得退休咧唔得嘅，退休咧就有时无所事事咧，个人喺度呕咧仲弊，咁所以一路 keep 住有工作咧，你嘅心境先愉快，同埋你嘅人先至会进步，特别同啲后生一齐咧，佢唔会恃老卖老，佢会觉得仲要跟后生学习。咁啊，而家揀嚟呢首歌咧，都系佢嘅名作之一。其实佢都唱到好好听。揀翻嚟嘅系一个现场演唱会嘅版本，嗱，同即系录音差唔多。炳哥呢样嘢真系可以跨啦啦。我哋听听佢嘅《新禅院钟声》。 夕了啊，夜半景色凄清，荒山超静，意气隐约传来了夜半钟，钟声惊破梦更难醒。是谁令我手难轻？太悲也莫听，情缘泡影，愿那样梦，三咩生啊样，何堪醉影，旧爱一朝断。伤心爱我负爱抱恨决心投情，善远小小叹孤影，仿似道与爱声泣血夜半明，人居但绝灵，菩提伴我苦孝敬。 那堪复听情，似烟呢轻，时心收佛性，梦幻已一朝醒，情跟爱跟恨跟怨跟春花。是爱是仇是怨是丑，月下留情，情深早化灰闪心，经洁净。南无南无你呀陀，为爱呀为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亦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应，相思当初忘心倾，愿句妹妹你太不幸，禅院中醒，心思要独听，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为爱为情恨此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醒，心思要独听，夜半有幸人已泪盈盈，为爱又为情恨此病，对花对月怀前情，陶醉夜花月静，情人负我变心负，若太不敬，相思当初往心倾，愿句妹妹你太复幸，尘缘中醒，心思要独。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 南无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哇，咪真好听咧！现场版本，佢嗰种即系淡然又经历过一啲嘢嘅心情，去唱出《新禅院钟声》，呢个系佢嘅一个有播音配音又演戏嘅导行出嚟。炳哥过去唱过无数嘅粤语流行歌曲，《新禅院钟声》都好多人唱过，各有特色。另外咧，原来离别的叮咛咧，张伟民嗰只咧，原唱者原来系谭炳文啊。呢首是一首合唱的歌，当时呢就同唱公子多情的明西，又或者有些人叫明善，听下原曲。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 别意恨茫茫，别意配上悲，两双烟一双片纷飞， 人看花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 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千般相思心跨泪， 为每轻抹霜挂热泪，望每珍重又要相思， 念你十二时梦里两相依，无谓野花香护情意， 立誓不恋野雾，情意心间记，梦里闺中相唱随。 愁云尽散，心意若止碎。心中消失恐惧， 红梅相约春节落在月底，花荫倾诉相思， 夜里莫面慈，路冷要介意，如眼要当中是情意， 日日记别离词，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 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 双飞要春天再聚， 离别的叮咛的原唱者原曲谭炳文明世离别的叮咛。谭炳文在9月5号上午11点钟因肺癌在湾仔律敦治医院病逝，享年86岁。他的人非常乐观， 死到来就死的了，没得担心的，人生仅一次的，最紧要不要辛苦。我配音啊，我坐喺度对住个画面嚟做啫嘛，我口讲到嘢，只眼睇到嘢嚟做到噶啦嘛。若果你拍戏啊，要走动啊，样嘢就唔系咁方便。导演啊，监制好俾面啊，我帮你玩啦，讲明先啦。总之你11点前就要放我噶啦，你唔放我就我唔拍噶。我而家都有玩噶，7-8点收工啊，咁玩一场半场，我咪玩下咯。若果你完全不做嘢，呢喺屋企嚟拗咧，好易残嘅啫。即系一个老人痴呆都有份。我而家出嚟做嘅嘢，当训练下个脑啊，即系有个寄托，有个目的，即系精神啲。譬如我而家个行路唔系咁方便，有时要动拐杖啊。坐屋企咧，坐得耐一紧起身条腰就扯住痛。而家我揸住，咁我翻嚟行啊行啊行啊，咁我仲松添，好紧要噶。有工作冇咁易死啊，乜嘢都放低，你以前几叻几威都好。到呢個年紀咧，係讓啲後生叻噶啦，唔好回想當年。當年你幾紅幾巴閉都好，過咗噶啦已經係，過咗就係過咗噶啦。而家做 Kelly Fat 有乜所謂啫？玩啫嘛，死到嚟就死噶啦，冇得擔心嘅。人生僅一次噶，最緊要唔好辛苦，最好瞓著覺，走咗唔知啊最好。唔好病到唔喐得啊，唔認得人啊，唔行得啊，又唔食得啊，咁就最好啦。係驚呢樣啫，走啊一啲都唔驚。 嗯，呢位前辈真系一个好乐观嘅人，佢个女都话爸爸走得好突然，咁相信咧，炳哥都系叫去得系安详舒服啊。炳哥呢一只歌咧，更加不能不听啦。旧欢如梦，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至深一缕共情盟。Oh, 俗情分，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卿心太人，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今日我哋百听不厌嘅旧欢如梦，当年谭炳文系录呢首歌嘅时候一剔搞掂，你话佢叻到啊吓！咁啊，先前听阿谭炳文讲，即系话死不可怕咧，就系取自明州嘅 YouTube 片里边其中嘅片段嘅，多谢佢。好啦，一阵间新闻之后再见你啦。 喺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累积死亡个案方面，印度有超过71,000宗，全球第三，排喺美国同巴西之后。印度的新增个案主要来自五个邦，虽然国家未摆脱疫情，但是由于自今年三月以来已经失去数以百万计职位，因此政府继续放宽封锁措施，希望挽救受重创的经济。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西贡区、沙田区、黄大仙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上午4:40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雨势颇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600米，有雨；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82美元，卖出192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持续，加上天气转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允庭中医师有汤水介绍给大家。 我在这里根据内地和香港专家的建议，介绍一个叫做清暑养阴防疫汤给大家，都是针对一些没有症状但体质偏热底，即是最近汗出得很犀利，成日觉得口干，容易累，甚至乎觉得个身有点轻但未到发烧，睡觉睡得差，焦虑的人。这个汤有一个功效，就是清暑滋阴防疫，里面有冬瓜两斤，荷叶四分一张，沙参玉竹各一两，花旗参四切，加适量的瘦肉已经适合一个四到五人的家庭一个礼拜饮两至三次的了。在这里呼吁大家记住要戴口罩，做好洗手，千祈不要立乱摸手或者鼻或者眼睛，保持社交距离，希望大家为医护加油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张国荣，一位我哋难忘嘅乐坛巨星。 这一生也在进取。 呢一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趣空间会为你带嚟一啲哥哥嘅作品，令我哋更加欣赏张国荣传奇嘅一生。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钟至到十点钟，张伟基为你主持嘅有趣空间。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头先喺六点钟之前咧，喺有一段嘅时间咧，就播咗谭咏麟一啲嘅歌曲啦。其实佢真系多才多艺，好多好听嘅歌曲啊。咁啊，亦都有啲咧就想继续播咧，都冇时间。咁啊，听朝早咧再继续咧，同大家欣赏翻佢昔日一啲嘅名曲啊。而家时间咧六点十一分半嘅，今日咧就系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咁今日咧就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雨势颇大，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咗，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暂时嘅时间会去到今朝7点钟嘅。咁有啲朋友瞓咗可能唔知啦，咁原来有几个区啦，西贡区、沙田区同埋黄大仙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嘅。喺凌晨时分4:40之前嘅嗰过去嘅一小时咧，录得超过咗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呢个严重嘅水浸。住喺嗰区嘅朋友，可能你一觉醒嚟就见到有啲唔同啦吓。咁啊，总之留意一下啦，一定要带定把遮出去啦。好啦，我呢个时间咧，开始我哋星期二嘅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完之后继续我们的清晨所来的环节啦，健健康康在清晨，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士汉在这里啦。早晨啊，崔博士。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一路呢就讲紧更年期，上几集就讲到啲出汗嘅问题啦。今次呢就讲都系更年期里面出现嘅情况，就系盗汗啦。 冇错。 好，咁我哋讲盗汗之前呢，又听一听嗰14个字嘅金句先啦。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嗯，这个就是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里面的内容啦。咁嗱，讲盗汗啊，都成日听到出盗汗呢啲字眼啊，详细情况系点咧？咁啊，今集听听啊崔博士嘅分析啊。 嗱，我哋因为仍然系围绕更年期嚟讲啊嘛，咁所以话盗汗咧都系更年期常见嘅症状之一嚟嘅。咁咩叫盗汗呢？即系话咧，一个人瞓着觉嗰阵时就出汗啦。由于熟睡咧，一路都唔知道系出紧汗噶，但系到醒咗咧，可能成身湿晒啊，或者立黐黐啊。但是呢个汗就止的，一醒呢它就停了的了。 哦，即是睡觉的时候才出。 没错。 醒了就会停的了。 啊、好像贼佬咁夜晚黑才出来的。 所以就叫它做盗啊，偷盗 的。可能是这样的。是的。有本书《伤寒明理论》是这样的。 盗汗者，畏睡而汗出者也。 另一本书《景岳全书·汗出篇》是这样的。 盗汗者，味中通身汗出，各来渐收。 在中医角度咧，认为盗汗主要就是阴虚的表现嚟嘅。 咁现代医学的角度又点样睇呢个盗汗咧？嗬？ 现代医学就认为盗汗咧，就是因为我哋中枢神经系统同埋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提高咗。咁由于咧构成我哋身体的物质成分不足够，譬如边啲咧？譬如咧就啲血啊、分泌液啊，组成身体的物质咧少咗，咁中医用嘅术语叫阴虚，特别系液体性嘅物质基础啦。少咗系点咧？就令到身体入边嘅能量代谢率同埋产热量嘅代谢性增加，系咩意思呢？我哋简单一个比喻就话，本来咧喺间工厂，啲人咧一路大家咧就系分工合作做嘢，但好多人请假，少咗好多人手，咁其他人咧可能咧上头落命令啦，喂，大家快手啲啊，或者甚至要加班啊。咁就係呢個代償性嘅增加咗啦。 係 嗱，咁除咗有潮熱之外咧，亦都會刺激啲汗腺分泌出汗嘅。日頭出就叫自汗啦，夜晚瞓覺出嗰啲叫盜汗啦。 係啦，咁又想問一下啦，嗱就話盜汗咧就喺你入睡咗之後，瞓著咗覺嘅時候先出嘅喎，點解啦嚇？ 係啦，你講得啱，瞓著覺出汗，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如果係一個正常嘅人啊。佢嘅中枢神经系统嘅紧张性就会下降咗，而副交感神经系统就主导咗内脏嘅生理活动啊，嗰啲中空器官啊、胃啊、肠啊、膀胱等等。咁瞓着嘅人咧，喺副交感神经系统主导嘅状态之下，就会舒缓咗嘅。咁所以个体温就会保持相对地稳定啦，甚至咧系比日头咧系低少少，咁就唔会出汗嘅。不过如果你系阴虚体质，即系头先讲嗰啲人。血又唔夠，或者咧你啲分泌液又少咗，咁由於新陳代謝嘅速度代償性提高咗嘛，咁產熱量就相對增加，咁比起正常嘅人咧，佢就熱咗嘅，咁啲熱量積下積下積聚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咧，就會刺激到啲汗腺發汗啦，咁要散熱啊嘛，咁就產生咗盜汗啦。 系啦，嗱咁即系其实瞓觉系咪出汗系唔正常嘅咧？唔理咩原因都好吓，崔博士。 嗱，应该咁讲。一般正常人咧，有时都会出盗汗噶。你譬如话，喂有情绪困扰啊，个人好猛啊，又有精神压力啊，或者咧有时你唔觉意着件衫厚咗，冚张被多咗，瞓瞓下都会逼到你出汗啦。 系， 甚至有时候咧，你室内嘅温度咧调校得唔适合啊。我自己都试过，试过一两晚咧，那个冷气机唔记得校翻适当嘅睡眠温度咧，瞓瞓下都会出汗嘅。嗱，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有冇呢啲原因。仲有一个原因，就有啲人咧，好多人都有一啲经验啦，就食药啊，食咗药嚟瞓觉。 哦，系啊， 有啲药咧，所谓发散啊，食咗咧，夜晚就一身汗嘅。嗱，咁但系呢啲出盗汗嘅情况咧，如果个原因消除咗，冇咗呢个原因咧，你唔好食药，温度校啱咗，咁就唔会再出嘅，所以你唔使担心嘅。 系 啊，避开咗因素就得噶啦。 好啦，咁更年期出呢个盗汗啊，即系男女都系啦吓。如果系出盗汗嘅，系咪正常咧？咁 嗱，我哋 一路講緊更年期啊，特別啲婦女啦，去到更年期，雌激素減少。咁如果咧，你嘅體質真係屬於所謂腎陰虛嘅體質，其實有接近九成嘅更年期婦女都屬於呢一類體質嘅。 係。 咁你就有機會出到汗㗎啦，就反映咗咧我哋身體嘅陰陽唔協調啦。可以因應咧我哋臨床表現進行調理嘅。不過如果你盜汗一路持續唔停嘅，晚晚都嚟，而且越嚟越犀利，有啲人咧真係一晚要換幾次衫嘅。 係。 咁你又唔好輕視咯，應該揾下原因。同埋咧，揾醫生咧係診斷一下，然之後就對症治療啦。 咁啊係啊，如果你濕得咁緊要，就要換幾次衫，呢個真係唔正常啦，係咪？咁但係點解會咁咯？ 嗱，其實盜汗嘅出現咧，可能有唔同嘅病理因素嘅。舉一啲例啦，譬如話有啲感染性嘅疾病，譬如話肺結核啦、艾滋病啊、骨髓炎等等。亦都有啲內分泌嘅疾病，譬如話你係甲狀腺功能擴進啊，我哋叫甲亢啦，甚至咧有惡性腫瘤啦，譬如話淋巴瘤啊、腎癌啊，或者生殖器官腫瘤等等咧，都要留意噶噃。 喂，咁有冇啲個案咧係類似咁樣樣，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嚇，崔博士。 我就睇咗一個清代一個名醫黃萬英嘅個案， 係 嗱涉及咧一個婦人嘅，咁呢個婦人咧就係有病啦，佢嘅病好特別，每日下晝三點鐘之後咧就會發冷嘅。 咦，仲係好熱嘅時候喎，應該嗰啲時間嚇。 三點仲係熱嘅，應該係咪？ 係咯。 不過到夜晚佢就熱啦，咁啊一瞓著覺就出汗，即係盜汗啦。 哇！即係倒轉曬嘅喎嚇，佢係。 係啦。咁咧喉嚨又乾啦，成日咳啦，啲肋骨啊嗰啲地方咧成日脹脹痛痛啦，病咗一個月到咧，啲胃口就差曬啦。 係。 咁佢仲係咧有月經嚟嘅，不過啲月經量就減少咯喎。個人一日瘦過一日，你精神咧就覺得咧好攰啦。咁於是就揾阿黃萬英，咁啊診斷係咩咧？就話佢情緒抑鬱、思慮太多、損傷心脾啊。其實呢種情況咧，即係好多女士啊， 近 住更年期又好，未到都好咧。都會有嘅， 係咁有時個心情咧，或者受到唔知啲咩外來因素影響咗咁樣啦， 搞到咧成日咧楞下楞下個喉嚨咧乾乾確確，耐唔耐又咳幾聲，咁啊瞓覺又瞓得唔好啦，梗係。 咁對症下藥冇問題啦，係咪？ 冇錯啦，但係咧呢、這個女人咧，佢有個特點啊，好怕食中藥嘅。 嚇，咁點算啊？ 佢聞到藥味就唔掂噶啦， 想醫你都醫唔到喎。 係啦，就算好淡味嘅藥咧，一飲落去就吐噶啦。 係。 咁啊，黄大夫谂嚟谂去，谂到个办法，佢就提出一条汤水。嗱，呢条汤水咧，似乎几有用，所以我特登咧就建议埋啲份量落去。 哦，咁 大家可以留心听下噶， 听住吓， 嗱，佢就用咩咧？用甘草，嗱，建议咧用五克到咧前领啦，小麦就30克一两嘅，咁亦都可以咧用一啲坏咗嘅叫浮小麦，30克或者两样一齐用都得。啱啱我解释吓， 系。 红枣3-4粒就去咗核，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莲藕啦，用半斤嘅莲藕，4样嘢煲莲藕汤嘅其实。 哦，喂，咁好易饮、啊，我当饮汤啫嘛。 你睇落去都好饮嘅。 系咯。 系啦，咁啊唔使加肉噶噃。煲咗水咧，一日系咁饮啦，当茶饮啦。嗱，咁呢个病人听到，唔使食药喎，就系饮汤就开心咗啦。 系。 咁日日咧，一连十日啊，不停系咁饮。 吓，咁有咩嘅效果咧？ 到阿黄大夫复诊嘅时候，见到呢个女人咧，哇，已经心情开朗晒，开心咗，大部分嘅症状都消失，减轻啦，胃口啊等等系好翻啦。啲家人好奇怪，就问阿黄大夫：，咦，佢究竟咩病咧？饮下汤就好翻咧。黄大夫就话：，我用呢条咧就系调整心脾嘅汤方嚟嘅，入边嘅成分系咁嘅。红枣咧就补气健脾，又养血养心安神嘅。莲藕咧就系、是。健脾开胃，养心生血，仲有一样好紧要啊，舒郁而情啊！莲藕原来有呢啲作用嘅， 我开解下你吓。 冇错啦，小麦咧就养心安神、润肝同埋除燥嘅。咁头先我讲佢可以用浮小麦啊，浮小麦咧就 系 收敛作用，敛汗嘅。咁两样一齐用，咪两样功效都有咯，而且系淡味嘅。再加上啲甘草，甘草甘甘甜甜啦，亦都有润燥缓急嘅功效。 系 咁啊，黄大夫就吩咐呢个病人：你继续饮啦，一路饮到乜事都冇晒。咁啊，饮咗个零两个月，乜嘢都好翻晒咯。 譬如佢有咩伤风感冒，呢、這个系咪都 OK 噶？唔会有影响噶嗬？ 你问得好。如果你就咁用小麦咧， 伤风感冒似乎都仲可以用，但就唔好用浮小麦啦。 哦， 浮小麦咧就有个收敛作用 嘅。系，咁大家记住啦吓，呢、這个太子都饮唔坏，平时我哋饮下都好啊。而家城市人有时都好多烦恼噶嘛。 冇错。 好啦，咁啊，头先崔博士咧就介绍咗嗰个民间嘅方啦。咁啊，到你自己每一次咧都介绍啲汤俾我哋噶嘛。今日会唔会都系一样系止汗嘅汤嚟咧？嗬。 系啦，今日主题嘅汤咧。就叫做殓汗润肤汤， 即系都系收汗噶啦， 收汗嘅， 嗯， 但系有埋润肤作用。 哇，好 吓、啊，一人量。嗱、那个材料咧就系生地同埋熟地各十二克，麦冬十克，玉竹同埋咧生黄芪或者叫北芪啦， 嗯， 各十五克。仲有一样嘢，罗道根又或者叫罗道根酥， 系 三十克， 都系喺药材铺买到啦， 买到嘅啦。嗱，再讲一次啦。生地同埋熟地各十二克，麦冬十克，玉竹同埋北芪各十五克，同埋罗道根三十克。 嗯，咁点样整呢？ 洗净晒材料，用六碗嘅清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煲多大半个钟头到啦，咁就得噶啦。咁又有大半碗到啦，咁你都可以翻煲一次嘅。 系，冇嘥嗬。 冇错啦。 咁佢嗰个功效分别系咩咧？ 我哋简单逐样讲下啦。生地咧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啊。熟地咧就补血滋阴、益精填水，麦冬同埋玉竹咧都系滋阴药嚟嘅，可以咧益胃生津。嗱，麦冬咧佢可以养阴润肺，玉竹咧就更加可以润肺止咳。呢啲药冚唪唥夹埋咧，亦都有润肤作用。 嗯， 仲有个北芪或者叫黄芪啦，加落去咧就系可以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啊，即系嗰啲日头出嗰啲汗啦。罗道根咧益阴止汗、健脾和胃。罗道根咧就系无论盗汗治汗咧，佢都好有用嘅。 系 咁，成个汤水夹埋咧，我哋话可以固表止汗啦，养阴生津啦。特别咧有一啲有湿疹嘅患者啊，皮肤咧好干，但系咧嗰啲穴位啊，即系手嘅穴位、脚嘅穴位咧，好多时候咧因为俾啲汗一热咧，啊一出咗汗热一热咧，又痕又拗吓，又发炎。咁呢个汤水咧饮咗之后就令到啲汗收咗，又润翻个皮肤。咁所以咧，亦都有止痕嘅作用。 哇！咁其實咧，就算我哋普通好人好者，冇咩話特別出咩盜汗啊嗰啲咧，得閒煲嚟飲下都係， 係 啊， 真係冇壞噶。 係啊，你淨係話對濕疹好都好啦。 嗱，你如果冇出汗，你就唔使落道根嘅。 係好明白。好啦，臨尾嘅時候咧，又有小貼士喎。哇，真係大把寶物啊！咁有啲咩話俾我哋聽咧嚇，崔博士？ 嗱，我就睇嗰本咧叫做《民間祖傳秘方大全》嘅書。入面咧有好多治盗汗嘅小方嘅，咁啊拣一条喺度讲下啦， 好啊， 将佢加减化材，大家参考一下啦。 嗱，咁到底有咩材料咧吓，崔博士？ 嗱，要介绍一条小方咧，就系用一啲荆香嘅桑叶九克。 荆香桑叶 系啦，即系经过冬天落雪嗰啲桑叶啦。咁啊将佢研碎佢，研咗末，就用米水啊一碗煲滚佢， 系 其实捞埋一齐煲都得啦。咁、 嗯、 咧就系、是、暖咗嗰阵时咧，我嚟饮。咁呢个咧就系体虚出汗、 哦 啊、特别盗汗吓， 好简单啫，净系用荆香桑叶研碎咗佢，加洗过米嘅米水嚟到煲。 系记得咧喺以前嘅节目入边咧都介绍过一个上海名中医啊，颜德庆嘅一个相关医案，就话一个六十几岁嘅女人出盗汗出咗两年几，出到佢咧日头好攰。但样样都正常喎，咁呢个颜老咧就用益气固表、滋阴降火好多方法都唔得，最后咧就系、是、用呢味荆香桑叶，将佢研咗末，用米汤嚟介佢调服，每次就九克，早晚一次，半个月之后咧盗汗就收晒啦。 啊，你咁讲又 复发， 记得系啊，因为讲太多，有时未必记得。你而家咁讲翻嚟记得啦吓。 其实嗰集就系庚子年啊，年初四播出。中医养生金句之贺岁节气养生篇入面嘅内容嚟嘅， 哇！即系多到我哋到底系饮边条汤水好啲先咧吓？其实条条都可以 OK 嚟到试下用嘅，嗬？ 冇错啦， 嗱，崔博士，我又想问下你啦。咁啊，桑叶成日都听你提过噶啦，好多时都系啲材料嚟噶啦。但系呢次你要加多，话要特别嘅系荆香，即系风霜个霜啊？点解咧吓？ 嗱，有一个好好嘅解释嘅。文初有个名医张山雷咧。他就咁讲过啦， 桑叶以老而经伤者为佳，欲其气之存，力之厚也，故入药用冬桑叶，亦曰霜桑叶。 张三雷就认为咧，老桑叶啊， 而經過咧，俾啲霜雪壓過嘅效果就最好啦。 嗯，明白。咁總之去藥材鋪買都得噶啦，呢啲 冇錯。 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今日所介紹嘅嘢。下一次咧，其實我哋都會繼續講盜汗啦。從咩角度呢？嚇， 從中醫角度啦。 嗯，咁好，唔該曬大家咧，係隨時可以上網重温翻我哋今集嘅，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生活 w.rthk.hk 香港電台一五台，又或者係亞洲抗衰老協會網頁4aonline.com.hk 重温嘅。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见啊，拜拜， 拜拜。 咁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女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放假，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短短的呢首梅艳芳的 IQ 博士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听日我们会有雷洪德博士自我讲下恒常运动提升肝脏健康的。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怀疑受枪伤到医院求医，警方话45岁男事主胸口受伤，凌晨自行到伊丽莎白医院，警方怀疑他胸部的伤口是枪伤。警方又话，案发期间事主驾驶的汽车在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停低，有人驾驶电单车向事主开枪。凌晨时分，伊丽莎白医院门外有一部车身多处受损的白色房车，车上没有人，驾驶席的车门打开，警方围起封锁线调查。大批探员和警员凌晨到柯士甸道和同军径交界位置调查，当中几名警员在行人路排成一行，缓步向前推进，并用手电筒照住路面搜寻，又在行人路旁的花丛仔细搜查。期间，警方在路面用雪糕筒遮盖估计是一个弹壳的物件。全球累积增至超过27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大约89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界必须为下一次全球流行病作好更充分准备，呼吁各国投资在公共卫生领域。谭德赛又说，今次新型肺炎疫情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流行病，历史证明疫病爆发和大流行是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当下一次大流行出现，全球必须做好准备，比今次疫情有更充分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表受外界质疑，涉及当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言论。特朗普说，新型肺炎在美国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又指国家已经处于疫情的最后阶段。报道说不清楚特朗普凭什么数据得出有关结论，但是指出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疫情的追踪调查，新型肺炎死亡率最高的一批国家包括美国。报道又说，大部分卫生专家都推算距离疫情在美国结束还有漫长时间，并估计在未来几个月感染率将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期间新增超过260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第一个西欧国家累积病例突破50万。 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警告，假如国内年轻人不遵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可能出现新一波爆发，呼吁年轻人切勿放松，否则一旦受感染，可能传染长辈，威胁他们的生命。法国在24小时之内新增超过4200宗病例，累积大约329000人受感染，欧洲第三多。法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单日新增个案呈上升趋势，估计与放宽限制措施和增加病毒测试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雨势颇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最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文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新型肺炎康复者肠道和粪便的样本仍然有病毒，有一名两岁大的幼童持续36日都验出有病毒，换句话说，婴儿都有机会成为隐形的传播链。中大的专家会详细讲解他们的研究结果。 疫情打击各个行业，